夏秋冬都错乱了模样。哦，心保持晴朗。哦，当孩子寻找不到游乐场。把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，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。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智气壮 行至远，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气温很低，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。白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扩散条件非常好，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，光照充足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转2-3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白天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单衣类服装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